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77集，自作自受。镇木兽没有办法一次咬下两个人，他的目标首先是尹元化。尹元化的面色依旧苍白，但他这一次的反应似乎比上次要快些。逃开已经来不及了，怪物的身形比他们大得多，早就将他们的退路都挡住。这一回尹元化终于有了反应，他选择一边拽过唐范，一边朝他身后躲去，准备将唐范当作挡箭牌，先缓住怪物的来势，然后再图谋离开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。唐范已经躲闪不及，眼看他的肩膀就要如同之前那个锦衣卫一般被怪物咬下来。唐范眼前刀光一闪，怪物的牙齿正好咬在一把绣春刀上，是随州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随州赶了过来，生生以一臂之力用手中的绣春刀挡住怪物的来势。刀口令怪物柔软的口腔染血，他狂怒地咬住刀锋，狠狠一甩，顿时将随州撞飞在墙壁上。后者重重地摔下来，又吐了一大口血。 广川！ 唐范扑过去扶起他，目眦欲裂。随州面如金纸，双目紧闭，只怕已经伤了内腑，一时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。怀里温热的躯体靠得如此近，但那一瞬间，唐范却有种即将失去他的惊恐和彷徨。自己的前半生，父母早逝，长姐远嫁，他自以为孑然一身，无牵无挂，潇洒不羁，自以为即使不做官，顶多也就是挂冠离去，这辈子兴许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无法放下。却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唐范才意识到这个人在自己心中占的分量是有多么重，重到他根本无法承受失去对方。此时尹元化见那怪物已经离开门口的位置，不由大喜，忙不迭朝门外跑去。杭奇见状就喊， 这妖物太厉害了，我们先撤吧，回头寻了人马子。 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门外就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是尹元化。在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一个脑袋从外面横飞进来，咕噜噜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正是死不瞑目的尹元化。 外面还有一只！ 庞奇厉声喝道。外头笼罩着浓厚黑暗的甬道里，似乎也埋藏着未知的危险。这里光是一只就够难对付的了，外面还有一只。那怪物竟然如此狡猾，一只在里面扫荡，另外一只守在外面，将他们死死困在这里，无路可逃。所有人的心头顿时都升起一重阴影。是啊，李曼只说有镇木兽，压根儿就没说有几只。唐范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，他太小看李曼了，因为上次对方栽在自己手里，就真把对方当成一般人物。殊不知，对方看似示弱的坦诚背后，根本就隐瞒了许多事情。若白莲教的实力当真只有这么弱的话，朝廷又怎会为了彻底剿灭他们而头疼？只怕李曼早就料到了这一幕，正等着他们所有人都死在这里呢。而李曼呢？此时的李曼趁着场面一团混乱，所有人都无暇注意到他的时候，跑到了大殿里那副棺椁旁边，企图以上半身用力地去推上面的棺盖。 大殿中已经一片混乱，火铳不可连发，每次将火药发射之后都要再次填充，颇费时间。那怪物身形敏捷，很难瞄准，一不小心就会伤到别人。随州已经倒下了，昏迷不醒，指挥权自然而然就转移到庞奇身上。趁着怪物被戳瞎一只眼睛的机会，剩余的锦衣卫并肩子上，将手中的兵器纷纷往怪物的腹部招呼。但这样做也很不容易，转眼间又有不少人被扫飞出去。大殿正中安放着一副棺椁，那原本应该是拱红木主人的安息之处，那上面的棺盖极沉，平日里用双手推也未必推得开，现在李曼双手使不上劲儿，用身体去推当然是纹丝不动。不过托场面混乱，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对付怪物所赐，几乎没有人有空顾得上搭理他。棺椁位于正中，原本是很容易被波及的，不过由于那上面的烛火先前被扫灭了，现在光亮主要集中在丢弃四周的火舌子上。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准怪物的弱点，大家也有意无意地将怪物往那里引，所以反倒便宜了李曼。跟着李曼一起进来的那两个手下已经死在这里了，一个被李曼当成挡箭牌，另一个被怪物的爪子勾入胸膛，当场就挂了。李曼明显没有将他们的死活放在心上，他正一心一意地用上半身去推那棺盖，只恨不得能更快一点。可惜身体被绑成了肉粽，还要不时注意周围的状况，防止那怪物突然窜到自己眼前，登时急得他满头大汗。不过几乎没人搭理不等于完全没人搭理，正当李曼费力使劲的时候，他的后背被人猛地往上一提，直接又撂倒在棺木旁边。 你想做甚？ 下一刻他的脸上被重重地裹了一巴掌，半边脸颊顿时肿成猪头，就跟前不久他对唐范做的那样。真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李曼大怒，待看清了对方的面孔之后，随即转怒为喜，口齿不清道： 小兄弟，别打，别打，你也不想死吧？对不对？我有办法可以逃，你别声张。 钱三儿狐疑地瞅着他，忽而脸色一变，拽起他往旁边一拖，堪堪避过镇木兽扫过来的尾风。那尾巴上不仅有鳞片，还很尖利，力道又大，被扫一下真不是玩的。钱三儿将他摁在角落，又给了他一巴掌。 哼，你刚才不是挺威风吗？现在怎么萎了？要不是你，我师父他们就不会死。 李曼被抽得头晕脑胀，换了平日他早就破口大骂了，但此刻他却强纳下怒火，扯出一抹扭曲的笑容。 你师父他们已经死了，你还活着，也想和他们一样死在这里吗？ 外面还有一只怪物，怎么逃？ 有办法，不过你要先解开我的绳索。 别看他刚才在唐范面前装得大义凛然，说什么为圣教生为圣教死，蝼蚁尚且贪生，像李曼这样拥有越多的人就越是怕死，但凡有一线生机他也不会放过。他既然怕死，在将那怪物引来这里之后又岂能没有后招？现在唐范忙着查看随州伤势，无暇顾及这边。李曼跟他打过几次交道，清楚对方乃是一等一的聪明人，先前不过是当局者迷，才一时大意着了道，等唐范反应过来肯定就会戳破自己的小伎俩，到时候自己才真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李曼无论如何也要利用眼下这个机会先跑了再说，留下唐范他们去跟镇木兽去厮杀。他相信以镇木兽的凶残，一定能将这帮人通通绞杀在这里，到时候他们再设法将财物运送出去， 从此就海阔天空了，官府的人再也别想抓到他们。钱三是个偷，不是官府的人，李曼诱惑起他来，自然完全是手到擒来。 你先前也知道了，白莲教河南分坛的坛主正是我，你只要跟着我出去，从今往后就不必再偷偷摸摸了，更不用被这帮朝廷鹰犬指使践踏。快解开我的绳索。 钱三儿戒备不减，但眼神已经渐渐动心。 你先说出路是什么？ 李曼暗自冷笑一声，真诚道， 告诉你也无妨，那棺椁早就被挖空，从那下面有一条路可以直接通往洛河，到时候自然有人接应我们。 钱三儿揪起他的衣襟， 你别骗我，如果洛河跟墓穴相连，那水早就灌进来了，我又不会浮水。 蠢货，谁告诉你是连着河里了？ 刚说完他又被抽了一巴掌，后槽牙都被打出来了。钱三儿瞪大眼睛， 你他娘的还敢骂我？ 李曼一时语塞，他忍气吞声道， 小兄弟，我没骗你，另外一头是连着洛河河边，离这里有些远，但是保证安全。 那怪物不也是从河里游进来的吗？我进来之前就看见洛河河水又要上涨了，到时候那怪物逃出去追上我们怎么办？ 哼，你忘了外头还有我的人吗？那两个都是我的心腹，我早就布置好了，只要我们走了，他们只会全部死在这里，管他是人还是兽，拱侯墓那一大笔财物早就被我让人藏起来了，先前散落的那些你也看到了，真正的财物岂是那些迎囊之光可比的？你只要跟我一起走，以后荣华富贵有你享用不尽的时候。这下你可以放开我了吧？ 迎囊是什么意思啊？ 李曼一口血差点吐了出来，他总算知道这小子从头到尾都在耍自己了，没准他就是为了套话，压根就没有释放自己的意思。可惜等他想明白这一点已经太晚了，钱三早就摸出一把匕首朝他心口狠狠一捅。李曼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，他到死没想明白为什么钱三要杀掉自己。钱三将匕首从李曼胸口狠狠抽出来，对方的心头血溅上他的脸，被他连着眼泪一起抹掉。 师父，我总算给你报仇了。 他腾地站起身，对着唐范他们大喊， 唐大人，李曼说棺椁里有一条通往洛河的出口，不用往外跑。 众人听见这话皆是精神一振，原本大家以为出去的路就一条，但门口已经被堵死，眼看着虽然拼了全力也能杀死里面这头镇墓兽，但外面还守着一头啊，渐渐都有些绝望起来。但就在此时，钱三的话又给了他们生的希望。唐范沉声喊道， 庞奇不要恋战，且战且退。 大殿之中，镇墓兽的身躯扫荡之处夹杂着他发出来的凄厉叫声，一并带起呼啸的风声。他虽然受了伤，但其他人也有些顶不住，外面原本准备接收成品的那头镇墓兽也已经等得不耐烦，稍稍将身躯探进来了一些，一双血红的眼珠盯着殿内的人，露出森森獠牙。庞奇抽空回头竭力吼道， 大人，大哥如何了？ 死不了。 唐范将随州一把缚于身后，往棺椁那边跑去。钱三早就跑过去将棺盖用力推开一半， 露出里面的木板，他又将木板掀开，果然看见下面还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口。钱三大喜，回首朝唐范他们喊道： 唐大人，这里可以下去，里面没有骗我们。 走！ 唐范一声令下，所有人逐渐开始往大殿中央靠拢。那两头镇墓兽似乎也发现了他们的意图，夹带着凌厉腥风朝他们扑了过来。尤以那头受了伤的越见疯狂，攻击力比之前还要强上几分。唐琪等人渐渐有些抵挡不住了，又有一个锦衣卫躲闪不及，被直接咬中咽喉。唐琪杀红了眼，但他别无办法，双方的战斗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此时远处传来轰然巨响，连带着他们脚下的地面都跟着战栗摇晃起来，震得所有人几乎站不住脚。那两头镇墓兽原本是要攻击众人的，受了惊吓之后反倒稍稍停了一下。唐范脸色微变，他总算知道李曼的打算了，但当下也来不及多说，只能高声道： 快走，这里恐怕很快就要坍塌了。 钱三当先下了那个洞口，又回身过来接应唐范。唐范先将随舟送了下去，对庞琦喝道： 还不快走。 庞琦还想趁着怪物受伤将他杀死，但在另外一只也进来之后，他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只得恨恨放弃，一路退到棺椁附近。一行人趁着镇墓兽受惊的机会陆续往棺椁里的洞口转移。此时整间墓室的震颤越来越厉害，连带着墙壁和地面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出现裂缝，巨响一声接着一声，远远近近几乎连耳膜都要被震碎。那两头镇墓兽受了惊，开始四处乱窜，眼看着唐范他们一个个撤离，不由凄厉地嘶叫一声，也想追上了。断后的庞琦直接一把绣春刀掷了过去，稍稍阻住他们的来势，然后捂着肩膀往棺椁里钻。在他身后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，大殿的石壁被炸开而倒塌，连带头顶的石块一起砸落下来，重重压在棺椁上，将镇墓兽恐怖的叫声彻底隔绝。狭长的甬道里，所有人的喘息声此起彼伏，几乎充斥着耳边。爆炸声仿佛离得很远，但地下甬道也受了影响，震颤感不断，头顶还不时有碎石掉落下来，有些稍微大一点的能砸得人头破血流。 快，再晚了这里说不定也要坍塌。 唐范催促着众人再走快一点，钱三在前面背着随舟走，唐范则在后面帮忙照应。之前他因为随舟的庇护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，但零零碎碎的小伤是少不了的，加上体力严重透支，脸色也没比其他人好到哪里去。确切地说，如果此刻不是有一股意念支撑着的话，他估计早就倒下去了。但没有人会觉得不会武功的唐范是个累赘，因为如果不是他的提前谋划，现在能够在这里走的人只会更少。白莲教对这里想来是下了大功夫的，这条甬道挖得比先前钱三他们那条要高阔得多，走起来也不是很困难，想来他们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对这座拱猴墓虎视眈眈，从而开始下手，只是碍于要事先转移那些财物，然后才能炸毁墓穴，所以才一直拖到现在。不巧的是，他们又碰上钱三和唐范先后两拨人，最后害人不成反被害，连李曼自己也葬身在里头。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自己的性命。钱三已经将李曼临死前说的话告诉唐范，鉴于李曼这个人说话真真假假，成天跟他玩心眼，临死前还隐瞒了拱猴墓里埋藏火药的事情，想要趁机坑他们一把，把他们和镇墓兽一起炸死。就冲着这一点， 汤范也不敢完全相信他的话。不过李曼说甬道通往外面，又有人接应这件事儿，应该是真的。因为以李曼自私的个性，那批财物肯定是要放在他自己眼皮底下他才会放心，所以他是不可能放任同伙带着财物先跑的。